仙乐，在我心中已无够。 谁是你的？

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

气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. 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，从今以后你会是所 点睛。